欢迎回到 九五加满，我是子成， 我是王伟。 哎，身为一个台湾人，你对吃早餐这件事怎么看？ 我如果有起床的话，我很喜欢吃早餐。 你很喜欢吃早餐，那你吃的早餐类型会是怎样的类型呢？ 我最喜欢吃的早餐风格就是经典的台式早餐。 经典台式早餐， 而且我没有什么创意，就是在吃早餐这件事上我没什么创意，我都吃差不多的组合。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吃黑胡椒铁板面加鲜奶茶， 这个、 或者是吃起司蛋饼加一杯香草拿铁。 这是不是大部分台湾人的印象啊？大家好像都这样，就是会喜欢吃同样东西，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哎，今天 A 套餐，然后今天 B 套餐，而且 A 套餐是属于自己的 A 套餐哦。 对，没错。 然后早餐店老板娘还会知道你，哎，你今天要吃是不是吃一样的啊？那种感觉 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对啊，那中式早餐呢？ 我不太知道怎么分台式跟中式。哎， 我觉得有一个很指标性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中式早餐就是所谓的豆浆店。 像永动那样的店吗？ 对啊，你不会发现他们主要是卖油条跟烧饼吗？ 哦，这个想象起来还蛮像那一种，比如说中国东北大饼啊，那一种就是早餐，然后热乎乎的， 对对对对， 清早大家上街还没什么人，然后一个人在清晨的那种目光之中喝一杯豆浆， 而且豆浆店常常就是开凌晨的嘛。早餐店通常不会开凌晨啊。 你看台湾，因为永豆很多都开24小时， 对啊， 所以要变成一个你知道跑完夜店之后吃的就是宿醉早餐。 真的假的？你们跑完夜店会去吃的哦？ 还有会吃凉面啊，就是觉得说早上受不了了。 信义区那边好像蛮多的，对， 因为跳了一整晚这样。 哇，那应该也算是一个补充热量的好方法。 哎，那回到那个刚刚讲的台式早餐，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搭配？ 我搭台式早餐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会喜欢一个主食，再给配一个副食，再配一个饮料，这样 就你的自制套餐。 对，我的主食可能就是卡拉鸡腿堡啊，或是铁板面，或是意大利面，甚至是辣味鸡腿三明治等等啊。我刚把我最喜欢的时候讲出来了。 哎、欸，你跟我蛮不一样，你还蛮常吃各式各样的品项。 对，可是像蛋饼那些其实我也会吃，然后像我的话，主食的话我可能就是点两份蛋饼，两份不同口味的蛋饼，这样 太饱了吧。 就爱吃嘛。 哦，对，但我很饿的时候我也会点铁板面加蛋饼加法式吐司配鲜奶茶， 就是一个集淀粉于一身的男人，这样 听起来好罪恶哦。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帅，其实一点都不。然后副餐 听起来不是很帅，听起来是很肿吧。 对，副餐的话我就会吃小热狗啊，或是煎饺，甚至是一些鸡块啊之类的东西。 听起来就是一个小确幸的组合。 对啊，然后这样吃超饱，这样100多块，哇，我觉得很爽。 不过台式的话，我其实个人真的蛮喜欢吃面当早餐的， 像铁板面之类的吗？ 对，不止铁板面，还有像如果是米粉汤或是干面，我也觉得早餐吃起来很过瘾。 哦，所以炒面之类的也可以。 可以耶，因为黑胡椒铁板面就是铁板炒面啊。 那真的是非常古早味的台式吃法耶。 对，而且因为我们家附近就你也知道市东市场，就是它很早就开了，然后就可以去点一碗干拌面，然后配一个油豆腐，然后我再自己买一杯果汁啊，我就觉得哦，好享受哦。 这让我想到我以前高中在北投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中在半山腰，那我们都要爬坡上去，然后爬坡上去的时候就会碰到一家早餐店，那家早餐不卖什么，他只卖卤肉饭跟炒面。那家卤肉饭好 一大清早吗？ 对，他只卖卤肉饭跟炒面，然后他卤肉饭会再铺一层鸡肉丝，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加笋啊、加鸡块啊、加蛋啊、半熟蛋之类的。那个真的超级好吃。那像这种卤肉饭的早餐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我就比较不行。 真的假的？ 就吃饭当早餐这件事我比较没有特别在爱。这是很日式的吃法对吧？就日本人很喜欢早餐吃饭，然后配个几道小菜。 对，如果你要说以饭来当主食，日本人会这样做。不过我觉得拿卤肉饭来当主食应该 是 真的是台式到不行。然后他那家店还会附一个红茶冰这样。 哦，听起来蛮爽的啊。 对，那样听起来那家店就是一个非常台式的早餐，古早味的台式吧。 对，蛮古早的。 那美式呢？ 美式的话，我好像喜欢吃，就是早午餐店会吃到的那一种松饼啊，或者像班乃迪克蛋之类的东西。 那你会觉得说，在早午餐店吃法式吐司啊，跟 台式早餐店是法式吐司的感觉会差很多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就是吃起来稍微精致了点这样？ 特别把法式吐司拿出来讲的话，我刚好对这一项东西标准没有特别高， 是哦， 因为法吐司跟我的就是回忆有一些甜蜜的连结。嗯，就当时我在马德里交换的时候，我室友偶尔会早上帮我就是准备法式吐司当早餐，然后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它的做法其实不难，就是裹上。天啊，我好弱，好像是牛奶吗？加什么？反正就是它不会做太久，但是吃起来却有一种就是莫名很就是奢华的口感，所以有时候早上吃到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啊。然后后来回台湾的时候，偶尔在台式早餐店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40块，然后可以吃到一个 很像那个时候吃到的感觉吧？ 对，莫名把我带回，就是带到莫名营造出来的梦幻口感，就觉得蛮喜欢的。 嗯。那那个时候你会不知道做法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都在睡觉啊？ 被发现，就是我早上很容易就是暴睡。 好，那你觉得？ 所以就起来就是直接就吃午餐了。对我来说好像还没有早午餐，就我起床就是吃午餐。 嗯，那你觉得，像刚刚讲的中式早餐啊、西式早餐，还有台式早餐，这三种早餐你最喜欢哪一种？ 台式啊。 真的吗？ 我最爱就是吃台式。 你看起来像是一个喜欢吃西式的人。 对，应该说我也有尝试去吃了很多间早午餐店， 是， 然后不过我很喜欢吃 omelette， 欧姆蛋 卷，嗯，这个东西我非常喜欢，而且如果是在比如说如果出国度假的话，饭店如果buffet会有各式各样的选择，那我都会选 omelette， 但是在台湾的话，我肯定是我只要有选择，我自己都会去吃台式早餐，大概占了我吃早餐结构的70%吧。 而且你有发现一个重点吗？台式早餐店，甚至可以吃到班乃迪克蛋，甚至 omelette， 就像你家附近那一间。 对，其实台式早餐店厉害在哪？它可以吃到很多种国家的料理耶， 万国食堂。 对啊，你可以吃到煎饺，你也可以吃到小笼包，厉害一点也是吃得到班乃迪克蛋嘛，还有一些会卖大阪烧。 选择很多这件事真的是在台湾吃早餐最棒的一件事。 对，而且饮料的选择也超级多耶，像如果豆浆店可能就最多是红茶跟豆浆嘛，可是你在早餐店可以喝到绿茶啊，然后可可啊，鲜奶啊。 因为我自己还好，但很多人应该一大早就会想说要吃什么呢，然后就是为此而苦恼着。 有时候吃早餐是一个还蛮享受的事，有时候觉得上班前好好吃一顿早餐，今天的精神都来了。 对啊，不是很多人说早餐是就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吗？ 对啊， 我常常有时候起床，如果已经大中午了，我就想说：天哪，我已经错过了本日最重要的一餐，然后默默的就觉得很惭愧。 这样的话，你就太小看台式早餐店了。台式早餐店可以吃到蛋包饭啊，也可以吃到烩饭啊。 但你会在台式早餐5点这些东西吗？ 会耶，有时候我就是想要吃台式早餐店的蛋包饭，可是我又想要吃煎饺或者小热狗的时候，我就会去吃。而且平心而论，它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还要便宜吧。而且有些早餐店现在也越做越有品质了，可能有点文青化吗，或是文艺化的感觉，就是东西可能不会说特别变得比较好吃，不过装潢啊或是卫生环境都有进步这样。 就是把它做成比较有格调的早午餐店。我之前吃过一家吐司就很棒，它在里面淋了半熟的蛋黄，然后夹着蛋黄之外还夹着炒蛋，还有火腿，然后还有牛五花， 太爽了吧？ 对，是个就是一口咬下去就觉得哇哦！ 我之前去台中玩的时候啊，就有吃到一家深夜的蛋饼店，它就专门来做蛋饼，然后里面也是放牛五花。 好爽哦！ 对，然后一盘就要80-90块，可是很爽。 那蛋饼的话，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 我几乎每种口味都爱吃。 像不能，你一定要选一种。 哈哈，我以前最爱吃的是玉米蛋饼，大概小学的时候不懂其他口味的时候，最爱吃玉米蛋饼。 我真的不会吃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对，然后长大后就开始比较懂吃了，就开始吃一些玉米蛋饼以外的东西，像是起司蛋饼啊、培根蛋饼，或是说蔬菜蛋饼之类的。其实我觉得都蛮爱吃的。可是我觉得蛋饼讲究的不是内馅，讲究的是它的皮用什么。 超重要的。不过蛋饼又有分两派哦，你是脆派蛋饼、脆皮蛋饼派，还是 软的 薄皮蛋饼派？ 老实说，我都爱吃。 我不是，我只爱吃那种古早味的软的蛋饼，然后很大那一种，就是铁板煎蛋饼。 你不会觉得它不会？ 我就不喜欢，我觉得太对我来说 too heavy。 你不会觉得它没有煎熟吗？ 偶尔说不定真的它没有煎得很熟，但是这也是它口感的精髓所在，因为你就咬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蛮 Q 的， 然后回去就上厕所这样。 上厕所的话不是蛋饼吧，上讲到就吃早餐上厕所这件事，之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我最爱吃的早餐店叫做小猫咪。 嗯， 对，然后我上次就跟我朋友说我最喜欢吃小猫咪，他讲说好残忍。然后那一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刚讲那个没创意组合，铁板面配鲜奶茶，甚至不是鲜，铁板面配早餐店奶茶，而且那一间奶茶就被政大学生奉为排便神器，你只要喝完你一定会拉。 那家店是个很 local 的店吧？ 很 local 啊，很好吃，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困扰，就是麻烦请洽小猫咪。 我甚至觉得请洽全台湾的早餐应该都应该都会有相对有效。 我之前好像还有读过一篇报道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早餐店的奶茶喝完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 是因为有决明子吧。 哈，那是什么？ 就是有些早餐店里面会加了一个食材。 我想起来了，哪有啊，一般早餐店的奶茶不会有这个东西， 还是因为它那个奶精是化工的。 对，是因为奶精的 化工奶茶。 嗯， 不过有些人就 而且因为一大早你可能胃还没准备，还要迎接就是太厚重的东西， 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这一口，就是那种超级有毒的奶茶感。 我就是啊，我一大早就会觉得说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就是我就要吃点就是爽的东西。 像我就完全不行，我就只能喝红茶，因为我觉得光红茶就已经对我的胃的负担就已经够大了，我已经不想要再加奶精甚至是加鲜奶这样。 哦，对，你万年都喝红茶。 对， 我 觉得喝红茶就很爽啊。 但你早上会喝咖啡吗？ 咖啡哦，如果我纯喝咖啡我会，可是我就不会吃其他东西，就是只喝咖啡就不吃饭这样。 哦，是为了打起精神这样。 对啊，因为我觉得咖啡配早餐好像有点怪，就是因为咖啡终究是西方的食物嘛，那如果我要配一个台式早餐或是中式早餐，我觉得会让我有点中西战争的感觉。 是这样吗？ 对啊，就是两个世界在互相冲击这样。它终究不是属于台式早餐。那你在西班牙生活过一段日子吗？那在西班牙的早餐习俗啊跟台湾有很大的差别吗？ 差超多的。就西班牙人他们最喜欢吃面包当早餐。所以他们早餐很常会吃一个东西叫做 bocadillo。 bocadillo。 对，它其实就是潜艇堡的意思，就是典型的你在 Subway 会吃到的东西，就是一块面包，有时候很硬，然后中间夹你想要选的配料。但这个东西我超不喜欢的，因为我很不喜欢早餐吃面包，所以我上述你看，就我没创意的组合就包含了铁板面、蛋饼，就这样。就是我甚至我要再选的话，我可能会吃个萝卜糕吧。 哦，萝卜糕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啊。 就我很不爱吃三明治当早餐。 那你说的那个 bocadillo， 跟台湾的 Subway 比起来，你选哪一个？ 我选 Bocadillo， 因为 Subway 我真的不爱。我知道很多人是 Subway 的死忠粉丝，但我在台湾我绝对不会去走进 Subway， 我很不爱吃这个东西。 好啦，其实我也是啦。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西班牙人他们很喜欢吃吉拿棒，当早餐。应该说这件事不一定那么 local， 但是绝对是一个经典的西班牙式早餐吃法。他们会吃就是我们在电影院吃的那种 churros， 然后它是吉拿棒，然后沾热腾腾的巧克力酱。 真的哦？ 对，就是这么 heavy 甜腻的东西当早餐。 你常吃吗？ 很特别吧。这个反而会被我当成点心来吃，我都下午时段或是逛 完街。它不是只有早上，它不是早上只有卖，它下午有 卖。对，因为这个太红了，因为它有一家很有名的店叫做 San Ginés， 然后它就在西班牙就是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附近，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观光重心这样。所以如果有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会带他们去吃这一家百年的吉拿棒老店。 啊，这个点心在那边算贵吗？它大概多少 钱？不会，反而很便宜，因为它可能两欧就可以吃到了，台币100块以内。 那有几根啊？ 会蛮多根的，两三根吧。 那一根大概多长啊？ 蛮长的，这个问题还不错。一根大概就是跟我的脚差不多一样长。 你的脚？ 我半只脚一样长。好，这样形容好烂，跟一个饮料杯差不多长。 你刚才说几公分就好啦。 15吧。 15公分哦。 这不错的长度。 15公分哦。好吧。听起来好像没有比一般电影院的长啦。因为电影院好像都是差不多可能50公分吧。 对，它反而是就是蛮以量取胜。 对啊，它感觉是拿在手上很好拿的量。对。 那除了台式早餐之外，你有特别爱吃哪一个国家类型的早餐吗？ 嗯，我就是一个经典台湾人啊，本格派。 嗯，跟我差不多。 台湾的早餐太棒了，就是身为台湾人很幸福啦。因为台湾的早餐，你可能在别的国家可能吃不到吧。 像我啊，那个时候在马德里，我还特别为了很想要吃烧饼、油条这类的东西，然后一大早搭了45分钟的车到中国城去吃饭。某一天这样 啊， 疯了 啊！在中国城吃早餐很贵吗？ 就很贵啊，你就是差不多刚上述提到的东西，可能就要加一加，就要一个包子好了，就要台币80、100之类的。 一个包子哦， 就一个我们平常20块可以买到的鲜肉包，在那边可能3欧就要100多块。 那豆浆呢？ 也是差不多的钱，一杯大概 啊。那你去那边随便吃四五百台币就没了。 对啊，所以台湾多幸福。 对， 嗯，那再来我们来聊聊。跟早餐有关的特别回忆吧。 哇，那吃早餐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 小学吗？ 对啊，我也是在 小，因为小学我都会跟我爸妈一起在围在圆桌前面一起共进早餐。 是你爸妈帮你买回去的吗？ 对对，就我妈有时候会去买这样。 我的话就是我很喜欢去吃早餐店，然后我都是小时候小二、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多假日的时候就多跑去离家5分钟的一个早餐店，然后还有室外的地方，然后我就很喜欢在那边吃。所以我不是、 yes. 我不是喜欢在家吃的，我是喜欢享受早餐店气氛的人。 真的是早餐本格派。 对啊，然后是 早餐。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对吃的品味也没有那么高，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就是玉米蛋饼。 有，你刚刚有讲到。 对，还有小热狗、红茶跟小热狗的这个搭配，我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奠定了这样。然后那家早餐店很特别，那家早餐现在已经倒了。那家早餐店是我大概小三小四就很爱去吃。可是为什么那么爱去吃呢？是因为那家早餐店有满屋的漫画， 像是 第一神犬啊，或是说怪异黑杰克啊，反正他那边有很多 vintage 很复古的漫画啦。然后我小时候，也是在那边奠定我自己超爱看漫画的基础。而且他那边每个礼拜都会更新，宝岛少年。就是每个礼拜一定都会有的漫画周刊啦、yeah. 然后为了看那个，然后我觉得每个礼拜一定要去吃， 而且很爽啊，吃早餐配漫画。我之前也是有一间很喜欢吃锅烧面的早餐店，然后我会在那边看《圣石小子》 哦，他也是有漫画的吗？ 有，嗯， 对，然后 我是因此认识真岛浩的 哦。那个早餐店他的漫画量真的非常多，然后你会看到他的面积大概是5、6个停车格，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墙壁都叠满了漫画书柜，这样你就可以在那边一直翻啊翻啊翻一些有的没的奇怪的漫画，而且很多奇怪的漫画其实我也是没有看了，那可能是老板的品味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他在小5、小6的时候他要倒闭了，然后我刚好最后一天也去吃，然后那个老板可能看我可爱，或者说看我年纪很小，他就送我一个小热狗当做鉴别礼这样。我想说，我后来想想。哇，我都吃那么久了，你最后一餐你竟然不请我吃一顿，然后只请我吃个小热狗是怎样？小热狗10块钱而已， 是只有一根吗？ 两根，那个时候 没有比较好， 那时候物价比较低吧，就是比较便宜这样，对啊，那算是我的小时候回忆啊，这是叠满漫画的早餐店，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早餐店是不是都会这样复合起来，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漫画这样， 而且可能我们小时候吃早餐的时候时间很多吧，就是有时间内用，然后慢慢的坐着读一本书。看看漫画，因为像现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吃早餐都是会外带，就是一大早嘛，就是你可能外带去公司吃啊，或是 纯粹是你不想起床吧， 还是都是我起太晚的关系？ 对啊，其实你早点起来还是可以吃得到早餐的、啊。 对啦，我有一阵子也是很喜欢在楼下的早餐店，然后坐个大概半小时，然后早上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些学习的时间，就是会。 看漫 画用那个 时间 不是来看报纸，就来看今天国际上发生了什么时事啊，然后自己内化一下。而且吃早餐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人，就是我就觉得很放松，是一个很享受的体验。 而且我那家早餐店是罪孽深重、欸、我就是在那家早餐店看到《粗暴王女》这个漫画的。我才小三哎、欸，我才小四哎、欸，我就看《粗暴王女》，那个时候看了真是血脉喷张啊。 那《粗暴王女》里面有出现小热狗之类的吗？ 没有啦，书包王女还没有那么夸张，不过就是已经有点色色的感觉。小时候看，哦，这个东西出尝禁果啊的感觉。 嗯哼，而且早上早餐店，我一定要提一下，就是楼下早餐店老板娘的事。 嗯， 就楼下有一间，我家楼下有一间我很喜欢吃的早餐，然后每次去老板娘都会叫我帅哥，然后听了就会觉得很开心。啊、就你知道，一大早就是。自己都还没完全醒过来的时候，突然老板娘就很清脆的喊你一声"嘿，帅哥"，然后你就觉得哦， 是我这样，然后就是这家早餐店就是因此就让人觉得就是用很美好的方式开启了你的一天。 他对谁不都这样吗？ 对，然后有一天，我就因此而就是对这家早餐店就是很有好感。但吃啊吃了，有一天就是我旁边就突然出现一个就是流着臭汗的，就是一个大叔这样，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头发没洗、胡子没刮的大叔，就老板娘就也是用一样响亮的声音喊着他：“帅哥，今天要吃什么？”然后顿时我就有点小心碎， 瞬间就认识到这个社会的黑暗。 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人际关系的表态你瞬间就了解了这样。不过早餐店老板娘或是早餐店老板叫客人帅哥，应该是台式早餐店的一个标准的工作内容吧。 好吧， 就他们职场训练的时候搞不好就会说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好、哦、他们应该在做训练的时候就一定要说，看到男客人都要说帅哥，看到女客人就要说小姐、美女，这样 是这样没错啦。 对啊，所以你不能说他怎么样啦，也不能说他是他表面干嘛，搞不好他们当初就是这样设定的。 这是台式早餐文化的一部分。 搞不好在40-50年代那个早餐店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老板都全部都这样训练员工的，通通要叫帅哥，通通要叫美女， 是企业文化。 对，是企业文化，所以不是美而美，不是麦威登的错，是台湾传统的错。好， 但说实在的，经营早餐店真的是一份很辛苦的生意耶，因为你看他们一大早就要起床备料开店，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一工作就到下午也不一定，对吧？所以其实很谢谢这一些老板老板娘， 对啊， 那么辛苦。 而且现在隐隐就是大家越来越爱吃 brunch 了，所以营业时间又会往后延到下午2点或3点，而且他们 工时更长， 他们一早大概4点-5点就要起来备料了。 就是这就是睡太晚的客人害的。 你有办法做到那么早起来做事吗？ 我真的做不到，而且早上开店的4点啊，这样的时间就是开始备料的时间，我有时候甚至还没睡呢。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要给这些早餐业者最大的 respect，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真的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早餐。 谢谢早餐店老板老板娘， 早餐之神，哇 ，respect。 好，我觉得我们这样已经有达到我们的敬意了。 好，那今天我们 对啊，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早餐业者。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了。 好，我是子成， 我是王伟，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